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强烈，气温高，天气炎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6号至28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二啊，是我们汇集了一周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来集结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了，如果关于楼市方面您自己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上面有一个咱们互相联络的方式，互相来进行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进行交流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选房师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好了，那按照惯例咱们首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控房价稳市场，北京今年的楼市调控力度呢是不减。那北京今年呢将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强化市场的监测分析，完善调控政策措施，提升了精准调控的水平，满足首套刚需，支持呢改善需求，遏制呢投机炒房。这个白皮书啊，自2006年首次推出以来，历时呢已经10多年了，是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研究中心受北京市住建委委托来编写的，那么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年度发展研究的一个报告。 所以说这个白皮书那个披露了很多咱们北京楼市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数据，我们现在可以去解读一下。那第一方面呢，就是去年啊二手房的销售量同比减少了近50%。这个白皮书上披露啊，房屋成交方面，那去年也就是2017年，全市的商品住房成交有17.7万套，那同比减少了45.6%。那其中呢，新建商品住房 销售，也就是我们的新房是4.3万套，同比减少了26.5%。二手房方面呢，同比减少了49.8%。那二手住房与新房的销售套数之比，由16年的4.6:1降至了去年的3.1:1，也就是说呢，16年可能是说卖出每卖出4.6套二手房，卖出一套新房。那去年呢，每卖出3.1套二手房，才卖出一套新房。所以说，从数据上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去年卖的房子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去年卖房的套数减少了。 但是这个套数减少的跟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还是有一定关联的哈。 是的， 并不是说人们的需求量低了，而是呢由于政策的调控，使得有些人呢是不能够买房了。但是在这一点上呢，在白皮书当中呢也是说的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要提升精准的调控的水平啊。比如说人家提到满足首套的刚需啊，对于刚需人群我们要满足。另外呢，我们要支持改善需求的，对于改善的这样的人呢，我们也要支持啊。 对， 另外我们最大的限度是什么呢？要遏制投机炒房。 对 啊，这点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对，这个白皮书也继续说了一下今年的一个调控政策。那今年继续是调控这个遏制炒房的这样一个大的政策，也就是刚才周老师说的，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所以说，如果真的是说您有这种想投资啊、炒房的这种需求，其实真的是还是不要有这种想法了。 是的，是的。如果您是一个刚需人群啊，这个国家呢是要能够满足您的啊。如果您是个杠杆人群，也会支持您。但是如果您呢是一个想投机或者是投资的话呢，这个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投机，国家是遏制的。另外呢，从这个白皮书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将更加完善租购并举的这个住房供应的体系，这点也是表现得非常明显。 是的，刚才咱们说了，其实是买房卖房的方面，那租房方面有什么大的政策呢？其实是这样的，今年将继续加强这个住房制度的这样的设计，完善租购并举的这种住房体系。那首先呢，将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租金监测和发布的一个机制，就是咱们之前说的啊，就是黑中介的情况。然后包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城市已经实施了这样的这种政府监管的这种租房平台，包括咱们北京马上也会上线这样的平台，以后租房更安全了。在推动这个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的方面呢，其实是优选，也是咱们上周也解读了这个优选有信誉有实力的这样的企业或者机构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建设，那鼓励产业园区建设这种职工体系的集体宿舍，来解决这种可能他没有买房的需求，但是他有租房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群。 所以说呢，现在咱们干什么事儿出什么政策呢，它都是说并不是说口号啊，就说我们要达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没有什么实际的这样的一些渠道。而现在呢说的非常清楚哈，比如说推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啊，你像一些这个集体的农村的一些宅基地啊，其实在某些方面呢都是可以用来盖房啊，这个具体怎么操作的话呢，这是有关部门的事儿 啊。是的， 另外呢，像鼓励一些产业园区建设集体的这种宿舍， 对 啊，职工集体宿舍， 咱们上周说的蓝领公寓， 对对对，你像这些都是可以解决大家这个没有房租的问题啊。 对，让各个阶段的这个人群都有房可住，并且住得安心。 对，而且呢，就是要推动和加快就是长期租赁哈，推动这种规模化的现象。 对， 其实说到长期租赁呢，很多租房人呢他也愿意这样。你说谁愿意说住一个月俩月，然后就又搬家啦，要走啊？因为这个租房啊是一个非常麻烦、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是，那在共有产权房方面其实也是有消息的，那下一步将加大这种共有产权房的土地供应工程建设与协调的力度，那提高这种共有产权房的建设品质，逐步完善咱们共有产权房价格的评估等配套政策。非那个咱们新北京人的住房需求方面也是跟之前的政策不变的，面向符合条件的非经济家庭配售的房源不能少于30%， 也就是每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都有30%的房源是面向非新北京人的。 那前些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一个信息哈，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共有产权房啊，在摇号的时候，好像这个新北京人比这个北京人啊，他摇号中签的几率还要高。 这是不是跟这个就比如 人们申请的 对申请人的数量 有关？人群有关。比如说啊，2000套房子，可能1500套是北京人的，500套呢是给新北京人的。而北京人可能申请的人数非常多，可能都上万，但是呢，新北京人呢可能申请的人数呢可能也就是几千或者说几百。最后呢审查完了以后呢，哎，没想到他们这个比率呢确实是非常低，所以很多朋友说，那我以新北京人的这样的身份来申请好不好？当然这个确实是有一些条件在限制着， 对 啊，并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的，是 的， 。 另外，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我有一位朋友问我一个事儿哈，我不妨跟小陈咱交流一下。那位朋友就问我说：“你看，我要买共有产权房的话，如果一旦之间我有了资金了，我想买商品房了，那也就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我就得退掉，是吧？ 是的， 退掉的话呢，我还得这个房呢，在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圈子里头来。”买卖是这意思吗？ 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是卖的话呢，这个钱怎么来分摊？那么是不是说我先把国家的这个产权当时给你补上，这个钱你得先补上， 对 吧？ 对， 补上完了以后呢，你才可以卖。但是你卖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有一定的限制？ 这个肯定是有限制的，但是呢，现在目前还没有说第一个共有产权房项目能面向二次销售面试这种阶段，可能后续还会出台这样的细则。 所以有些人担心说，我现在买了共有产权房了，到时候我卖的时候呢有点费劲，另外它的价格呢可能有多方的来参与，怕卖不上价去。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共有产权房它本身是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 对 它的房子的上涨空间肯定没有普通的商品房那么自由，或者说受政策的调控这么高。那这种预期的预判大家一定要有，所以说您买之前一定要把这些都想清楚了。毕竟它是共有产权房，个人是占有一部分产权比例的。 对，其实我觉得适合买共有产权房的人，就是说真的我就不想买商品房了。 对呀， 我就是买一共有产权房我就能够住一辈子哈，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还心里老想着以后有钱了买商品房的话，其实是买这房子是挺麻烦的。 对呀，而且共有产权房现在咱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个人有一部分产权。那它本身的这个房屋性质房屋它本身的性质其实它就写定了它这个房子其实是保障性的住房。所以说您买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了，自己要不就买普通的商品房，要不您就冒着长期持有这个共有产权房的心理准备。一旦您买共有产权房想出手，后续可能我们要面临最新的比较细则的这种出售的政策，那肯定会影响您以后的一些决策，或者是说这个房子处置的一些后续的事情吧。 是的，所以要想好啊。另外张帆的问说，葫芦岛的房价是多少？反正据我了解呢，可能是4000-5000吧。他那边的价格现在目前还是有洼地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北京二手房成交达到7.6万套，或创4年同期新低。那么尽管4月份以来成交量的抬头明显，个别的区域的二手住宅它的房价呢也有小幅的上涨，但是呢与往年同期相比呢，北京的二手住宅整体成交量仍然是比较低。统计数据显示说，截止到2018年的6月20号，北京二手房住宅6月份签约是9750套，与上个月同期的11105套相比呢，下调了12%。 咱们现在6月还没有过啊， 还没过。 预计这个6月份啊，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将达到这个1.6万套左右。那这样看来呢，咱们2018年，也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啊，预计北京的二手住宅二手房的成交量将达到7.6万套左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比同比的话就下降了13%，环比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上涨的状态，上涨了56%。那其实不过呢，这一个成交量啊依然是这个15 年以来北京的二手住宅市场同期的成交的一个最低点。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意味着创了一个四年同期的一个新低。那咱们之前白皮书其实也披露了，这个去年二手房的成交量，包括新房成交量，也是一个比较低的状态。所以说，在面临这个北京的调控政策这么严格的情况下，很多的本来想卖房，或者是说本来没有那么高预期，没有那么高积极主动性想卖房的人，他肯定就收手了，觉得现在卖房不合适，或者说不想卖了，这都是情有可原的。 所以从过去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从挂牌的情况来看，就是市场还是比较冷，那么挂牌的价格呢还是稳定的下跌了一些， 是下跌了一些。 不过整体而言呢，目前北京的二手房市场表现的还是比较健康的。 对。 那么之前的市场升温只是呢从低谷向正常的一个回归。那实际上一旦回归到正常，这个交易量价呢立刻从上行转向了平稳，甚至是下行。过热并未出现。 是的。那新房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咱们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其实北京楼市的新盘供应啊并不多。那二手房成交量整体看来啊依然比较低迷，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平和期。但是新房呢，它的供应量也不多，所以说整个北京的房产市场供应量都不大。 是的，所以大家觉得哈，好像这个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这个北京的成交量呢都并不是太高。 是的， 目前呢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虽然说成交量并不高，它的价格房价呢并没有特别的跌。 对，白皮书上其实也披露了一个去年的房价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也就是说去年房价整体啊下降了0.9%，所以说它下降的不是很低，算是不是很高。算是一个平稳的一个， 这是去年 平稳的状态。对， 那么今年有没有前六个月它的这个房价的走势是怎么样？ 今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因为这个六月不是还没有过嘛。然后其实基本上跟去年是一个持平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这有一份五月份北京二手房挂牌价的哈，说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呢，北京市二手房挂盘价为每平方米62824元，环比跌幅为2.7%，那同比呢下跌了是11.6%。但是各区不太一样。 对，这个挂牌价呢，就是说卖房人他挂到市场上的价格，和最终的成交价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 对， 而且这个挂牌价环比跌幅了2.7%，其实可以表明就是这个卖房人对他的房子也没有之前挂的那么猛，预期那么高了。 实际上现在还是在挤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挤泡沫。 对对， 还是在挤泡沫。 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每平方米37万，北京6.7平的一个房子拍出了250万这样的高价。说6.7平米的平房，你愿意为之付出多少钱呢？6月19号，北京市西城区同景大院一间6.7平方米的平房在网上公开拍卖，起拍价为60万元，有49人报名，最后呢以250万元的价格成交，每平方米的价格高达37.3万。这是一所怎样的房子呢？哎呀，看了以后我都觉得这怎么会是这样呢，让人有点吃惊啊。 这个首先它是一个特例，因为它是法拍房，也就是说法院去拍卖的这样一个房子。第二呢，就是说虽然说每平37万，但是它实在面积太小了，它只有这个6.7平。那这个房子的位置啊，咱们先说，它房子建于1949年前，它的位置呢在西长安街以南的这个同景胡同里，可以说相当的好了啊。东边紧邻这个国家大剧院，那步行到这个咱们这个天安门广场只需10几分钟，所以说它的位置属于城中核心的位置。然后呢，但是房子本身它的情况就是很不好。怎么说呢，首先它是平房，但是它这个是还是一个是这个房屋啊是窗户朝北的那一间，那进门之后呢只有一个简易的洗手池。所以说它这个属于一个老破小，就是一个老破小的老房子。它这个为什么要拍卖呢？它之前这个房主啊卷入一场这个民间的信贷纠纷，所以说这个房子要进行拍卖。但是咱们理解啊，它只是一个特例的一个情况。 况，所以说不足以去代表咱们北京的整体的一个市场，它是个仿拍房而已。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由于它这个地界非常好啊，是一个核心当中的核心区啊，所以呢它这个价格拍的还是蛮高的。当然这是一个特例，不能代表整个现在北京市的房价地产的房价的一些情况啊。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老旧厂房转型了，朝阳的经验将全国推广。朝阳区和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啊，联合召开了2018年全国老旧厂房保护利用与城市文化发展研讨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啊，是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说，这个研讨活动呢将于8月18号举办，届时呢全国首个老旧厂房协调发展联盟将正式成立，这个所谓的朝阳经验将向全国推广。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近20年以来啊，这个咱们的朝阳区通过这种文化创意的方式啊，改造跟利用了很多老旧的厂房，实现了一个工业文明到这个咱们现代城市文化的一个创新性的结合。咱们都知道798不就在朝阳吗？ 对，形成了一个798的模式了。 对，它就是属于这个老旧厂房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然后等于把这个老旧厂房给焕然一新，变成了一个咱们既有现代生活加艺术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场所。这个会议说是8月18日举办，那届时呢全国首个老旧厂房协调发展联盟将正式成立，那朝阳区的这种经验呢将在全国的推广。其实对于北京来说，北京的厂房其实真的是跟咱们别的城市比，相对来说还是少一些的，是吧？ 这个朝阳区还是相对比较多。说朝阳区呢，有57家老旧的厂房啊，他们都面临一个转型升级啊，改造为文创产业特别园区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说据说他们的面积达到281.7万平方米啊，所以呢，朝阳区这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也确实是成为了老旧厂房的腾笼换鸟、华丽转身的一个典范。实际上原来那个老的首钢， 对，咱们北京最著名的老旧厂房就是首钢了。 对， 它现在也是转型成功了吧？ 不错不错，叫什么红领巾什么什么？ 它是首先它做了一个也是艺术街区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 然后里边呢既有新型的这个办公区，然后也有一些公园、健身的场所，还有艺术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厂房。所以包括咱们的这个奥组委也在这个首钢厂区里。所以说老旧厂区的这种转型其实对于咱北京来说还挺有经验的。如果推到全国的话，其实也不失为以后可能咱们去别的城市去玩，然后之前把这个老旧厂区可能也算一个旅游景点。 我倒觉得这种模式还是可以推广，还是相当不错的。最起码比那种什么全都推了重来强，你可以利用它原来可以利用的一些因素哈。你像一些老旧的厂区，你好好的装修一下哈，真是能够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在里边，而且弄好的话还蛮酷的。 是的， 尤其现在传统和现代的一种结合，真的是非常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调控462天以后，北京市二手房价啊降幅近20%。说分析认为，目前的北京二手市场表现的颇为健康。那之前的市场的升温只是从低谷向正常回归，一旦回归正常，交易量呢可以说是量价立刻从上行转向了平稳，甚至是下行。那么过热并未出现，那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北京楼市政策功不可没，持续调控形成了投机需求啊逃离和刚需需求回归，那市场交易基本以居住为目的的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现在市场的稳定主要是归功于去年的这个317新政。那新政以后啊，就北京楼市遭遇了这个史上最严厉的这样的调控。那通过啊限购限贷这种方式，其实最大程度上啊挤压了这种投资的需求。那同时呢，也令市场陷入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控之中。那数据显示啊，就是截止到6月20号，北京的二手房呢六月签约了9700多套，那这个成交量刚才咱们说了啊，是自2015年以来连续四年的一个最低点，也就是说卖的房子少了。 那价格方面呢，二手房的价格其实调整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 嗯， 从这个17年4月到现在的12个月以来啊，累计跌幅超过了一个 15% 的一个状态。那部分区域啊，部分区域跌近了 20%。 嗯， 也就是说其实下调了一个10%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专家可能也在研究，他们也给出了一些说法哈。比如他们说，限价房政策明确以后，预计呢2018年的下半年啊，新建住宅将出现的签约的井喷，特别是限净房的大量供应啊，将导致快速签约。而这些项目呢，在最近几个月有望入市20000套以上。另外呢，他们也提到说，从价格走势来看啊，说2018年北京市场呢，因为有大量的房源供应，调控政策呢继续严格执行，所以呢价格出现明显反弹的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在经历过2017年大幅度下调以后，市场平稳运行将是2018年下半年的一个主要趋势。 对，咱们今年依然是市场的一个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刚才我说了二手房，您又说了新房。其实呢二手房跌的主要原因还是，第一就是它的量少了，人们选择的程度小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去年317的这样一个新政，让很多之前有实力去买房的人首付提高了，或者是信贷的政策收紧了，他可能之前有实力，他现在没有实力去买了，也是导致了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呢之前选择二手房， 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啊。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喜欢自己那么一起扬飞，要先到底那个我，痛快淋漓，感觉多舒服，天地多辽阔。我爱爱享受美好 ，Just be yourself。我爱爱就勇敢的拥抱，让我奔跑在人生大道，阳光风雨都难不倒。我在爱等一个真心来对我好。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Yes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周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那么在上半段的时候呢，好像你还没说完啊。当时我提到就是说，目前呢，从新房这个角度来看呢，专家也说了，预计2018年说下半年啊，新建的一些住宅呢，将出现的井喷式的这种签约。为什么呢？说有很多的这种各种性质的新房呢都出现了，特别是现净房的这种大量的供应哈，使得很多人呢就是想赶快来购买了哈， 是的， 这个签约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哈，那实际上会不会这种情况造成一种价格的反弹呢？但是呢，这个专家也提到了，2018年北京市场因为有大量房源供应，那么调控的政策也将继续严格的执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价格的反弹可能性是并不大的。 是的，是这样的，主要就是现在咱们卖的新房其实都是去年或者前年拍的现净房的地块。 对， 首先呢，现净房大家都知道它是限制你这个价格上限的，也就不也就没有这个房价上涨的这样的一个 担忧了。 对，担忧了。 限制。 还有一块呢，就是除了这个普通商品房、现净房之外呢，还有一些大量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也就保障性质的房，去面向市场，然后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那如果是在同一区啊，有新房，并且呢，这个新房没有那么贵，它限制的房价没有那么贵，那肯定很多的刚需它就会选择这个现净房、新房，可能二手市场呢就更会相对来说冷淡一些了。 是的，而且呢，二手房市场这个卖家，我说是卖家哈，可能看到目前这个状况呢，他也想等一等，先不卖了。 对，可能没有那么着急，我就先把这房子搁着租着，我就不往出卖了。这些卖家其实大有所在。 但是目前这个状况，刚才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啊，那今天的小陈在这儿，大家如果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在上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刚才好几位都在问哈，说现在这个情况是买房置业的好时候吗？ 如果是您是一个刚需 人群来说，其实现在是我个人认为啊，是最佳的这种购房时机。虽然现在对于信贷的政策比较紧张，但咱们之前也解读了，现在各个银行可能它的利率上浮了10到20，但是如果您是首套首贷，其实信贷对您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善的，并且咱们下半年选择的无论是共有产权房还是现净房，选择的余地都比较大。如果您真的是刚需首次置业的话，希望您珍惜这个机会。 你觉得如果是刚需人群的话，现在是一个买房的好机会是吧？各种选择呢余地都非常大。 是 另外呢，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在国家的这个房地产的白皮书当中也提到，就说对于刚需人群啊，我们是要满足的啊，对于刚改人群也是要支持的啊，这是明确表了一个态度。 对呀，包括刚才咱们也说了，其实二手房部分的区域都下降了20%左右了。其实说您如果真的是我就想买城区的这种二手房，您现在也真的也可以去看了。包括您如果很多人啊，他买房其实一个有周期的，他不是说我现在买了，我现在想买，我马上就买了，他其实持续的去关注的。您可以同一个小区啊，同一个区域，您现在的价格您看看，跟去年您再看对比一下，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下浮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您真的是想买城区的这种二手房，也可以现在密集的去看看了。 其实从咱们周边的一些朋友啊、家人等等他们的反应就能够看得出来，实际上在上节目之前有两三个电话都是找我的哈，都是说到房子的问题。有一个呢就是已经都卖房成交完了，他是先卖房然后呢又买房啊，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这个交易的。另外有一个朋友呢，是他好像摇的是现净房的一个商品房， 现净房 也参加摇号了，然后呢他摇的比较后边，他希望呢能够这个往前啊，这个看能不能往前走一走。后来我断然拒绝，这个 是 不可能的， 肯定不行的， 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咱们是公事公办哈， 对， 是透明公正的，所以你摇到什么不可能。 而且现净房啊，它是现场开盘的时候就摇号， 对， 您现在已经知道您的那个顺序在后边了啊，多后我现在具体都不知道啊，就是说您现在就即使能给您往前，也不可能往前了，因为您前边的肯定都已经选完房了。据我所知，现在开盘的几个现净房都是当天摇当天就选完房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吗？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侥幸啊，比如说虽然你呢排的比较往后，但是前面比你排的前的这些人呢，可能在选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他没有看中他就放弃了。这样可以把这号一直往后移。 可以啊， 可以这样的情况是吧？ 这就属于一个捡漏的一个 情况 了。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看来目前大家可能都又有点想这个置业买房的这样的这个欲望哈， 是的， 也是在蠢蠢欲动了。而且刚才小陈也提到，现在如果你是刚需或者你是刚改的话呢，应该说是一个好时机啊。 而且这个现净房啊，其实每个区都有，而且每个区不止一个，所以说您如果这个房子您可能摇号比较靠后，您再去考虑同区的别的现净房的项目也是可以的。 对， 包括咱们现在那个京北啊、京南啊，包括亦庄区域啊、北七家区域啊，其实都有几个相对来说不错的现净房项目，您都可以去看看。 不要在一棵树上或者一个项目上吊死啊，其实有很多，而且呢像现净房也好，共有产权房也好等等，都会大量的上市。 对 啊，甚至还有一些商品房啊也是在上市，所以大家可以多浏览一些项目啊。好，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首先呢，有一位叫小龙的朋友问说，请问公积金调整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就是前两天的事儿。那咱们今年的住房公积金年度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啊，上限是25401元，月缴存额上限是6096元，那职工和单位的月缴存额上限均为3048元。这是今年的调整，是调整什么呀？跟去年的对比啊，去年的是月缴存额是5548元，也就是说今年呢调整之后啊，每月提高了548元。我们都知道这个公积金啊是自己上一半，单位给您上一半。 对， 那公积金调整之后对您的实质的影响是什么啊？就是个人和单位各提高了274元。也就是说您单位如果响应这个政策的话啊，就是说实施这个月 提高的这个政策之后，那您呢每月的工资可能少了274，但这274呢也是给您自己上了公积金了。 嗯， 所以说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公积金，您每月上的公积金提高了200多块钱。 嗯，这调整以后呢，可能你的工资里呢，每次领的时候呢， 少了 200多块钱。 对对。 实际上呢，这不是少了， 嗯、 是等于就是给你拨走了200多块钱的，然后你的单位又相应的给你加上200多块钱，使你500多块钱也给存上了。 对， 是这意思是吧？ 嗯嗯、 啊，另外就是，如果这个公积金调整完了以后，对您比如说曾经用过公积金贷款来这个 还 房贷的这些人， 嗯、 这是有一点点影响的。 那也是说那个您现在的这个公积金池子里的钱多了呀。 嗯， 还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这个误解啊，公积金月缴存额上涨，但并不意味着公积金贷款总额度上涨了。 嗯， 咱们现在贷公积金贷款的总额度还是120万。 嗯，对， 还是120万。如果有一个人他买房了，贷公积金贷款，之前您公积金贷款了不影响。 嗯， 也不会多扣，也不会少扣您的， 嗯、 还是之前的一个数。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说这是叫果果的说，请您普及一下二手房交易的基本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这个流程啊，咱们简单说一下。嗯，是这样的，首先呢，肯定是您准备买房了，准备买房要考虑几个方面，就比如地段呀、配套要包括交通配套啊、生活配套，这肯定配套是根据您自己的购房需求选择。如果您面临一个小孩上学的问题，可能还要考虑学区配套，然后就是小区，也就是说小区的情况、户型，然后包括二手房的一些整体的一些周边的情况，这就是准备买房的阶段。准备买房之后，咱们肯定要看房、找房源，然后找一个靠谱的这种中介帮您去服务您，帮您实地看房啊，包括这种咨询的服务，然后就到了一个您看中这一套房，然后买卖双方审核的阶段。那买卖双方审核的阶段，主要是买方进行一个购房资质的审核，您到底具不具备这个北京的购房资质。审核通过之后呢，卖方还要进行一个房屋的核验，也就是说他这个房屋这个房屋里面有没有这种抵押呀，这种不良的一种情况。如果双方条件都很好，就进行了一个签约订房的一个阶段了。然后就是约定的首付、过户，包括户口迁走的时间，包括签一个违约责任、物业交割等相关的事宜。那除此之外啊，就是通过中介购买，还需要签订一个咱们所谓的这个购买合同。 嗯， 然后就是到了这个支付房款的一个阶段，为了确保安全，一般都需要做一个资金的监管。然后就是到了缴税过户，就是去税务局进行一个缴税、纳税、增值税个税，去住建委过户，这个阶段一般都由中介去带着您去做。 嗯， 最后就是物业交割都交割什么啊？家具、家电、水电、物业费，如果有没有租户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第三方协商？其实很多人啊，买二手房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这种手续比较复杂， 嗯， 流程呢比较多而望而却步。其实呢，如果找一个这种靠谱的中介就会带着您一步一步的去做。 嗯， 所以说很多人咱们之前就说买二手房被坑了，其实他都是图贪这个中介费便宜，找了一些不靠谱的这种黑中介去帮您做。 嗯， 所以说您如果想踏踏实实的买二手房，第一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第二呢，您自己也别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多学习一些二手房的这种流程啊，然后这种购房知识，以免自己在之中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避免一些不开心的这样的问题。 嗯，实际上呢，购买二手房啊，比买新房确实要麻烦很 多， 复杂很多。你像在国外来讲啊，这个二手房如果是有这种买卖关系的话，它一般是请律师来陪伴的哈。 对。 所以这个整个呢，就说明它里边的很多条文，一般人可能是不大了解，容易呢被这个蒙混啊。 对。 所以首先一定要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啊，这个比较让你放心的这个中介公司帮助你来做。我觉得这个钱实际上是不能不花， 啊， 有些钱确实不， 确实不得不花、 嗯、 啊。另外呢，关于这个二手房，有时候真是看这个双方的这个房主的情况。 对， 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个也是把他的这个房子卖了哈， 嗯、 但是他卖的那个人，相对来讲也是相当不错的， 嗯、 相当不错的，然后互相之间都不催， 嗯、 啊，互相之间都不是说像有些吧，哎呀，互相催呀、啊，让你赶快搬走啊，怎么怎么着、 嗯， 人家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你就搬走吧，什么我反正也不急着住等等，哎、 嗯， 这个真的是看人品的时候。那天一个律师说这个房产呢、啊、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最能够考验人品的一件事儿。 对呀、啊，所以说其实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靠谱的中介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您在接触您的买家或者卖家的时候，您真的要好好跟他聊一聊， 嗯、 看看他这个人怎么样，靠不靠谱。 是的， 其实咱们真的是有切身的感受的。如果这个人就语言沟通啊，或者是说办事不靠谱，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问题，您要去加小心去注意、 嗯、 这些细小的方面，您都要考虑进去。 反正买二手房呢、 嗯， 确实要注意这些细节、 嗯、 啊。当然，买新房的话也要注意什么呢？就注意它的开发商。 嗯，对， 就是尽量买一些好的开发商，有品牌的开发商的房子，这样呢、 嗯、 你会免除很多的麻烦。 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有一叫老李的朋友问、 嗯、 他说我也想着换房啊， 嗯， 那你说我是先卖后买呢，还是先买后卖呢？说我现在拿不准。 嗯，其实先卖后买还是先买后卖啊，咱们大多数人都是先卖后买，为什么呀？ 嗯、 卖房我手里有钱了呀，然后我再买，然后最起码我首付钱就有了。 嗯、 那先卖后买有一定的什么样的，我们要注意什么啊？首先呢，就是说，先卖后买就有了充足的这个资金去再买房，避免了这种资金链断裂、没钱买房的这样的风险，其实是大多数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算是稳妥的方案。那先卖后买有一个时间成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我先卖房了，然后再卖旧买新的情况下，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一个打一个时间差？这个中间您一定要说，您是要租房住， 嗯， 还是要说那房子都已经卖出去了，那我住哪儿啊？有一个时间呢，包括还有一个金钱的这样一个成本，租房的成本， 嗯， 还有就是说，您在卖的时候呀，就一定要。就是把自己要买的那个房子要看好了， 得有点谱了。 对呀、啊，要看好了，别说啊，我可能要买新房了，我还没看呢，我就先把我自己的二手房给卖了，这肯定就不行啊，是不是？ 嗯、 万一要是说，万一你比如您看中的之前看中的房子被卖出去了、 嗯， 或者是说您没有找好自己的要买的房子，就把自己之前的房子卖了。肯定这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吧。 嗯，就说你干一件事情之前啊，很多事情呢要往长远的多看一步哈。 对， 比如说刚刚咱们达成共识了、 嗯、 就是说如果要是买二手房的话，一定要先卖自己的房子再去买你所谓的这个新房，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嗯、 千万不要说你先这个买后卖你的房子，这个可是后患无穷。 如果说您不差钱的情况下 啊，对对对， 我手里有足够的资金，我可以支撑我这个资金链不断裂，我就可以先买房，然后我再把我自己住的这房子卖出去、 嗯、 其实先买后卖呢有什么好处啊，就是说我买完房子我可以随时的控制我自己的搬家的这个时间成本。 嗯，那 我买了新房，我想什么时候搬进去我就什么时候搬进去，我搬进去之后我再卖我这个之前住这个老房子。 但首先像你说的是不差钱的。 是的 啊，一般人这个换房的话都是因为、 嗯、 不是说特别的经济富裕哈、啊、有雄厚的基础、 嗯、 啊，这是所以呢还是要先把房子呢卖掉，但是呢在卖之前还是要学摸好自己要买的那个房大概的情况， 嗯， 心里有数了以后再去做这个事儿。否则的话呢，你看前些时候竟是有那种就是这种合同啊， 嗯， 叫连环合同， 对， 都出现问题了， 对 啊，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后面好几家全都出现问题了。 对呀、 啊 嗯，就是我可能有的业主啊，他就是说，一边卖一边买， 对， 嗯 对， 但一边卖一边买有什么问题呢？我任何一方出现问题， 嗯、 可能都影响我还有我要卖的那家跟要买的那家的 这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有一定的这种岔漏。 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尤其现在呢就是这种刚改人群刚改人群好多就牵扯到这个问题啊，他都是要在换房啊，换房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另外呢咱们再看一下，当当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近60个月有一个月呢社保断了，其他呢都是正常缴纳的，可否通过资质审查呢？ 是这样的呀，这个当当我估计他是想买房， 这五年啊， 对，有一 个 五年的限制。那咱们先说一下这个非经济买房的资格是什么啊？社保跟个税满足其一即可。社保呢，就是连续近期啊60个月含60个月啊以上的本市缴纳这个社会保险，那同时呢持有本市的居住证明，可申请购买一套住房。并且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二者必须同时满足。个税方面呢，近期连续60个月含60个月啊以上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那最长断缴呢不能超过3个月，且同还是跟之前一样，同时持有本市的有效居住证明，可申请购买一套住房，也是二者条件必须的满足。那如果断了怎么办啊？那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方式申请啊，是在北京就是按工资跟薪资所得的这个缴税的纳税人，从申请月的上一个月开始往前推算这个60个月在本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那如果断了的话怎么办？那其实呢，如果是关于个税的这个补缴啊，那如果个税断了，不能超过3个月。如果是因为如果是因为工作变动等原因没有缴纳，可以这个补缴不超过3个月的。但如果呢，您超过3个月了，多数情况就是不行了。 就说像他这个近60个月啊都交着，但是呢有可能有近期1-2个月啊没交。那刚才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没超过3个月还可以补缴。 对。 如果这个60个月期间您有3个月是断缴的，那就完了。 是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原则性的把控啊。 包括之前那个有的朋友就是说，那我想辞职了，我真的是工作太累了，我想辞职。然后辞职一段时间，我再可能是半年或者一年，我再上班，对我有什么买房方面的影响吗？其实是有的。 对， 就是您个税跟社保这块儿，您辞职是可 空了。 对呀，就等于断缴嘛。那您辞职是完全可以的啊，但是呢，您可以找一个这个中介机构去帮您上着这个个税或者社保，然后至少啊，您在找工作的时候，您就可以把这个之前的就不至于个税跟社保断缴这种情况，就不影响您以后买房。 我跟您说吧，其实呢，刚才您提到这种所谓的断缴以后怎么办什么的哈，当然现在有些东西真是拿不到台面来。其实北京还是挺好的啊，各方面做得不错，但是外地有些方面啊，还是有一些走一些歪路的。比如说他跟那买房，他其中呢有一条就是说你要交什么社保啊，几年社保等等的，他们会找一个公司去给你。其实根本就没有咱这交过哈，他去找一个公司啊，给你去代缴完了以后，你就有资格买那房了。 对，在外地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地城市啊，都是一个限购的状态。那限购呢，就是要包含我必须在当地要缴够几年的社保或个税。 对。 那有的人呢，可能没有这样的资格，但是呢， 但有些公司就专门做这样的事儿。 对呀、啊，这就属于限购之后 的违规违法的一种现象。 对，灰色产业链。 对， 灰色产业链。 所以这个有关部门呢，我估计也会慢慢的要注意这些空子了。 是的。包括如果就是说真的是有以这种方式想在外地购房的朋友，其实您还是要注意的。其实这些灰色产业公司啊，大多数都是投机取巧，给您走一定的就是这种不合法的这样的程序去买这个房。包括之前就有纠纷啊，他之前告诉这个购房人了，说是我可以给你办理，其实他是怎么办理啊？他是找一个当地的有购房资质的人去买这个房子，然后买完之后呢，可能再用什么灰色的手段去过到这个人的名下。但是呢，